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车厘子、Jeffrey， 浩浩汤汤。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这个礼拜的浩浩汤汤。我是节目主持人李伟才。今天很开心，因为有两有齊兩位呢，另外個主持人一個呢就係車厘子 Cherry 啦，即係呢排呢比較少見佢，實在太忙啦。 好少有準時，就是 Jeffrey 啦，係因為工作實在太忙啦。咁點解會工作咁忙呢？其實都係同我哋呢個講題有關嘅，係咪？ 咦， 梗係囉，因為即係任何個老闆呢，喺同一個工資底下呢，佢都梗係希望呢你係提供最大最大嘅工作嗰個時間，係咪？即係盡量延伸你嘅工作時間，咁佢先能夠將嗰個利潤最大化。不過呢，這個其實不是那麼簡單的問題，確實是複雜的。開咪之前呢，其實呢就跟 Jeffrey 聊開呢， Jeffrey 都有反映過呢，聽了那麼多個禮拜，因為他就即係個個禮拜都在這裡啦，基本上是吧，咁他就覺得都就幾有感受。咁我就不如呢就叫 Jeffrey 呢同大家分享一下他的觀感好嗎？ 好啊。咁不過我冇乜準備啦，咁就大概講下。 好， 其實才哥都講咗好多個論點啦，咁我就對呢個有一個地方呢我係非常大感受㗎。咁就係關於異化嘅問題。 喔、哦、人嘅異化 ,alienation。 係呀，咁呢即係當然啦，呢個資本主義呢即係會令到人呢就非常即係令到個經濟啊或者大自然係造成好多破壞啦，咁即係甚至乎會引向一個災難呢，咁係我哋停唔到嘅。但我就覺得呢即係好切身嘅感受，就係、是、一個自身嘅問題。咁就係、是、咁如果講返個異化，就要解釋返呢即係之前才哥講過，就係、是、馬克思就係認為呢個人嘅咩為之人。係啦，咁其實佢就覺得勞動係人嘅必要嘅本性。有冇咁講？即係話因為人一定要靠勞動先生存到啦。即係勞動尤其是係講緊一個自主性嘅勞動，即係話我係要我真係自己決定自己做啲乜嘢啦，咁我先得到真正嘅快樂嘅。咁我呢一個就非常之大嘅體會啦，因為就係、是、呢個資本家呢，佢有呢、這個原始資本累積，即係無產化呢，咁就令到人呢就要依賴咗，一定要依賴資本家呢先能夠生存嘅，因為佢就脫離咗呢個生產嘅要素，即係土地嗰啲啦， 即係唔打工呢就冇飯開， 冇錯啦。咁佢就開始一開始就喪失咗嗰個選擇權，咁我就要開始呢一定要做打工，跟嗰啲資本家呢做嘢呢，咁我先至可以生存到。咁佢又已經開始冇咗個本性啦。咁而又當你有呢個專業分工啦，因為專業分工呢，咁嗰啲資本家先至能夠利潤最大化。佢就唔單止係話要你個拖長時間，加強你嘅勞動，因為你專業分工，我做啲好黑板嘅嘢，我不斷做我就會儲熟㗎啦。咁做啲極簡單嘅嘢，佢減少判斷，減少錯誤啦。咁當然而家呢個世界就好複雜嘅，有好多種工種，但原理上呢佢基本上由呢個開始㗎。咁所以人呢就會不斷呢開始喪失咗自我嗰、那個意識啊，因為你做嘢你係不斷咁跟嗰啲指示㗎嘛，咁我係不斷咁先生產㗎嘛，咁我就開始就同呢個機械冇乜分別。咁我覺得其實呢呢一樣嘢呢係一個好恐怖嘅事，因為係直接對人嘅一個價值嘅一個扭曲啊。咁呢係一路以嚟呢係對成個社會，而係成個世界所有嘅工人呢都要跟住呢個方向去行。咁唔單止啦，咁嗰啲詳細嘅複雜嘅資質都唔講啦。咁大家都可以諗到，而且第二個異化嘅問題就係關於呢個分離。就係話呢馬克思都認為人呢就唔係一個獨立，就單獨一個人就可以生存到嘅。咁其實佢係包含一個群體裏面㗎。咁而呢個群體呢就係、是、話如果你斷咗呢個群體呢，其實某程度上都係脫離緊人呢個本質㗎喎。咁就係話譬如話你由專業生產啦、技術嘅提升啦，咁就有工廠啦。咁而工廠呢就更加令到你係脫離咗你平時生活個圈子啊！咁你以前雖然就好似話講得好遠，就話以前啲人耕田，一家人喺屋企，成個社區啊，就算你我成個村嘅人都係一班人喺裏面一個圈子裏面生存，喺佢個生活個圈子生存。但係而家現代咧，咁我哋好明顯知道，我哋就係喺香港好少少啦。你話係你話翻工，可能都喺自己個城市裏面嘅。咁你已經係有好多人就係夜晚翻嚟已經見唔到啲細路仔啊，屋企啊，同唔到你家人相處啦。 係啦，甚至乎外國就有好多大陸啊啲人就要川州過省去做嘢嘅，咁、就真係成年都見唔到翻唔到屋企喎，所以佢哋咧嗰啲公運咧咪即係嗰啲春節咪要翻屋企咪好翻嘅。 大陸真係好慘啊！你睇下每年嗰個春運啊， 係啊， 幾咁得人驚啊！即係因為個個離鄉別井啊嘛、出省打工啊嘛。 咁同完家人之外咧，咁佢仲會同側邊嘅社群啦、即係話以前我都聽我阿媽講咧，即係其實我自己都會嘅。以前細個就係同啲隔離鄰舍咧係有接觸嘅、即係會可能會傾下偈啊，會去佢哋屋企。玩噶嘛， 即系有个社群精神啊！ 系啦，冇错啦。咁但系我都发觉，而家越嚟越，我真系都冇话，就算同外隔篱邻舍打招呼之外咧，即系已经好好噶啦，打到招呼，我都唔知佢叫咩名啊、姓乜啊、做乜我都唔知道。 以前我仲好记得咧，譬如屋企啊、妈啊，即系煮煮下饭啊，唔够盐啊，真系可以咧就吓。過隔離借啲鹽啊，嚇又唔夠油啊，又過隔離借啲油啊。 即係除仔， 而家我哋係絕少咁做噶啦。 其實過隔離通常啲人唔係屋企添噶嘛，但係而家連食飯都落街食。 但其實呢一樣嘢外表上就好似人冷漠咗、但其實實質上咧，呢、這個亦都係因為一個環境構成嘅、即係我哋雖然有個人嘅意志，你都可以好主動去同人哋相處，但其實呢個係一個真係客觀嘅外在嘅因素咧，令到我哋會發生而家咁嘅結果。 越嚟越疏離。 冇錯，咁我亦都係啦，呢個方向就係同人群啦。咁第三樣就係咧，呢一個就其實雖然同意翻唔同，但係咧就係講緊同環境嘅問題咯。係 啦， 係 啦， 冇錯，就係因為咧，我之前財哥都講過啦，其實就係呢、這個嗰一集係咪講緊全球暖化？其實咧一個。而家咁嘅資本主義嘅衝動咧，佢內在一個衝動咧，咁、其實係逼向人哋一個好似架火車咁係冇得停喎。咁、而呢個火車咧係撞埋去咧，爭在你係停得慢停啊，即係你係有制約咁停，即係停得定係真係一個硬撞落去啦、而其實又我又因為財哥講嘅嘢啦，令到我諗到起，其實點解我哋人咧而家同呢個環境係咁大嘅對人對環境咁冷漠？而其實呢個亦都同呢個議法好相似過，就係呢，因為我哋以前呢喺我真係想像嘅啫，咁喺農村都好啦，咁你會朝頭早你會見到太陽，咁你見到土地啲動物啦，旁邊有樹啦，有山啦，但而家呢我哋呢喺因為真係個城市化呢，咁你就係一開始你真係見到啲燈啦，咁你可能出街你會見到太陽，你啲土泥土嘅地方呢變咗啲石屎啦，咁之後你已經係啲高樓大廈變咗啲山啦，你慢慢呢日日咁你喺啲工作裏面係咁重複嘅話呢，你係同大自然係完全一個脫離㗎喎、即係你呢完全生存係一個即係其實可以話已經係同人係真係越嚟越脫離呢個人嘅本質，同人呢個社群啊，同世界嘅接觸咧，係完全開始斷裂啊！咁、我覺得呢一件事係一個非常可怕噶。咁、而且呢一個係頭先講個環境係財哥提到嘅問題啦，就真係令到呢個世界咧個環境不斷咁破壞啊，係唔能夠停止制止咁破壞啊。咁呢個係一個非常之可怕的結果。雖然而家我哋睇唔到而家有咩即時嘅其實我都睇到㗎啦，但我哋而家都好似仲係生存得好好咁樣啦。咁但係對我嚟講就個感受好深囉。所以係啦。 Jeffy 呢個總結真係非常之好。 可唔可以相反意見？ 好，可以更好啊，最好最好。 我有唔同嘅觀點啦，因為其實撇除道德上嘅判斷啦，咁本身資本主義同埋社會主義咧，都喺呢個世界上面唔同嘅地方運行過嘅。咁但係對於一個經濟嚟講，其實而家大家見到玩呢個遊戲玩得似乎比較叻嘅咧，都係資本主義呢個遊戲規則會能夠令到嗰個地方嗰啲經濟發展啊會更加即係蓬勃嘅，即係大家都見到啦，即係早多幾十年嘅大陸仲係行緊即係比較共產主義嘅經濟嘅時候係幾咁窮，啲人係窮得幾緊要， 一窮二白 係啦，直至到轉咗資本開始叫做改革開放， 走資啦，我哋叫做 就即刻話而家即刻砰砰聲啲錢咁樣飆出嚟， 會唔會起碼冇咁多人餓死？ 即係呢個經濟遊戲其實似乎係資本一個咧比較有優勢喎、但係當然啦，就係之前財哥呢幾集都講到，其實佢都引申好多問題，就其實資本主義好似一隻力大無窮嘅蠻牛啊。咁佢喺度亂咁衝嘅時候，你由得佢亂衝，咁佢梗係可以撞爛曬啲嘢啦。但係你點樣可以就係利用佢力大無窮呢一樣嘢，我哋又仲搵啲其他嘅嘢綁住佢，好似有啲繩啊嗰啲綁住佢，咁能夠令到佢順服咗，可以幫我哋耕田咧？即係呢一個就係、是。 可能個政府或者其實呢、這個法律上就要做翻啲嘢，就係、是、去例如保障翻啲人啊，或者保障翻，即係當然例如我哋最講個最極端嘅例子啦，人命梗係唔可以由市場去、去做啦，因為如果人命都有個價錢嘅話，呢一樣嘢係好離譜噶嘛。咁即係有個道德、有個法律、有個政府去控制住呢一隻蠻牛，其實會唔會我哋都可以能夠攞翻個平衡點，就係、是、防止呢一個資本主義真係走到去極端呢？ 其實呢 ,Cherry 又帶出一個即係非常之好嘅觀點啊，係咪？確實對好多人嚟講呢，就資本主義呢其實喺過去幾百年嘅實踐，而共產主義喺過去一百年嘅實踐，其實冇一百年啦，因為蘇聯嘅革命呢就1917啦，仲爭四年先一百年啦，係咪？咁樣呢就即係似乎係證明咗呢，就共產主義呢係失敗嘅。咁而資本主義呢，哪怕係有幾多嘅缺點都好呢，似乎就係我哋唯一嘅選擇。咁所以呢，我哋結論似乎就係話，我哋應該係點樣嚟去改良資本主義啊，就而唔係推翻佢，因為其實有人嘗試過推翻佢啦啊，但得出嚟呢嗰、那個結果呢係好悲慘嘅。咁當然呢個就好多人呢就好簡單用一個譬如呢，就係話呢，即係嗰個藥方啊，即係嗰隻藥呢就係仲劇毒過嗰個病本身，係咪？即係話如果你話資本主義係一個病呢，咁而共產主義或者馬克思主義開嗰個就係一隻藥呢，咁點知呢嗰隻藥呢就仲衰過個病咁。咁呢個呢其實我哋遲些少呢我就會探討，我希望今日之內都得啦，如果唔係下個禮拜呢唔緊要，大把時間。咁就係話共產革命嘅一個慘敗。呢個係一個即係無可否認嘅事實嚟嘅。 不過我又即係補充一樣嘢、 好啊好啊。 其實我聽咗咁多集節目，我認為財哥個立場呢亦都唔係話即係純粹話係偏向呢個共產主義嘅、因為其實財哥之前都講過，其實佢係認為市場，譬如話自由市場呢啲呢係一個好有用嘅工具。 啱啱 睇我哋點用嘅。 即係講真呢，即係話你唔用佢呢就笨啦。 係啦，而嗰一集亦都係有一集呢我覺得好好嘅，嗰一集嘅因為個分析嚟講對我嗰、那個觀點亦都好大分別，就係話在於我哋以為呢個自由市場就等於資本主義， 係 係啦，我覺得呢個係我哋人好多人嘅錯覺嚟嘅， 係係 以為呢、這個資本主義等於自由市場，咁我覺得我哋有時諗嘢可以即係、可以係啦，可以客觀啲。 嗱，其實咧呢個啟發性咧就係、是、來自啊，即係法國一個歷史學家，就係好著名叫連鑑學派嘅一個奠基人啦，就叫做法蘭德布羅代爾嘅嚇 Braudel 嘅。咁 Braudel 咧其實佢寫咗咧，哇真係！即係三卷本呢係有關於呢個好似15至到18世紀即係歐洲嗰個物質生活，就係資本主義嘅起源呢。嘩，佢真係呢係非常咁詳盡，亦都好系統地，而且佢係用咗好多個數據呢嚟去探討即係資本主義嗰個起源啦咁樣。但係佢入面就提出呢個觀點呢，其實即係我唔敢講話以前未有人提過，但係呢即係佢咁鮮明提出嘅觀點呢，就頭先阿 Jeffy 講過啦、所以我梗係冇咁叻啦，我都係睇咗布羅代爾，佢就話其實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是兩回事。 大家記住三個字就是公民提名，這樣是 你這樣整個爛劇小丹好東西， 因為七成香港市民是支持公民提名的，其他說什麼都多餘。 逢星期一、四晚上10點，蕭若元、蕭耀仁。